各位，上次讲到新国王的谋臣乌天勇，同两位新国王讲起每个朝代呢，都有特别人士层出不穷咁暗中使用唐而王之嘅高明手段嚟陷害皇上噶。嗰啲人呢，要皇上断子绝孙，通常最有效嘅办法系一本万利，出啲钱，出啲力，喺花街柳巷度呢，选定一啲年少美貌，可以迷倒男人，妖艳十足，生得一双勾魂眼，浓厚女人味嘅娼妓，然之后就把握机会用酒灌醉，由事前就准备好嘅满身花柳梅毒，甚至麻风病嘅就更加好嘅人，去同佢做长夜快活风流嘅事。咁样做呢，就神不知鬼不觉嘅，唔使几耐，呢种青春年少女子呢，又俾人用钱赎身买走，最后呢类金玉其外败碎其中嘅女子就时来运转啦，被告知有幸入皇宫做娘娘啦。同样唔知头唔知路嘅帝王呢，就容易中计得病啦，从此无药可医嘅大有其人啊。其中清朝嘅顺治帝病死嗰阵先至24岁，清朝仲有更加短命嘅同治皇帝死嗰阵先得19岁。可怜嘅两位皇帝顺治同治都系冇药可医。事后有人流露出呢种计谋呢系反清复明人士所为。皇朝有选妃条例，为咗选妃，各地方嘅官员呢都有定额任务嘅。咁自不然就会千方百计攞民间嘅女子嚟充数呢。奸搞嘅官员呢就到妓院度直接买入，号称民间百女挑一的良家，最殷实、最贤惠、最可靠、最纯洁、最高尚的女子，供给皇上享用是最合适的。嘿，那两个王子听乌天勇讲到这处，忍不住就说了，啊，军师啊，照这样看来，很多地方官员不止自觉靠欺骗，还心黑手辣啊，真是可怕可恨啊，该杀。国王动情发嬲啦，伸出两片手掌，造成要杀好多各级官员嘅人头样。乌天勇见到咁就停咗口，诚惶诚恐，猛咁岌头表示认同。两耳就认真继续听国王讲啦。军师啊，历代王朝举国上下选妃入宫嘅做法，确实有好多不妥嘅地方，军师见多识广，点睇啊？ 关于呢、总司令问得好。历来皇朝选妃嘅做法，可以讲系劳民伤财，伤风败德，各样嘅做作系直接间接起到陷害皇帝、黑害朝廷嘅作用，而最终亦唔可以讨好皇上，冇帮皇上带嚟欢乐，讲落就冤枉啊！有眼见事实噶，例如元宗帝唐明皇宫内有住几千名咁多嘅女人，据官方宣布，全部系各地进贡精选嚟嘅，应该系好东西，多到不得了啦。但点解皇上一个都睇唔上眼，而淨係欢喜杨玉环一个呢？下官讲冤枉呢，罪过嘅理由係皇上睇得上嘅杨玉环，首先声明并非係各地方进贡嚟嘅。杨玉环佢係元宗帝王子寿皇家嘅人，杨玉环佢系寿王有咗5年咁耐共藏嘅妃子啊！嘉欣皇帝嗰年元宵节见过杨玉环一眼之后，从此过目不忘，成咗朝思暮想。眼见已成丹师大病，世上无药可治，元宗帝最终忍唔住，甘愿冒天下大忌，直接夺取。 哦，军师，系啊，一啲都冇错。史书上都有记载呢啲大事嘅，不过有一样 好多人到而家都唔明白，嗰、那个杨贵妃真系天下第一美人，无人可及咩？ 国王咁样问，透过水晶眼镜睇嗰个足智多谋嘅乌天勇军师，而家两只眼珠咧突然间急急旋转一圈之后，笑笑口答啦： 睇嚟飞呀，飞呀！敬禀总都督、总司令，恕下官直言，历来各地方选上进贡、号称美女嘅，多得眼花缭乱，几千个女子确实全部系青春年少，不过唔系样貌相当难睇，就系身材太差，或者系肤色粗糙，有微笑露牙，有嘴唇反。两边牙较骨零舍大，仲有长短脚嘅，行路好似摇木船咁，又有声如男人嘅鹅公喉，更有骨瘦如柴，又见肥肚特大，颈长且细，头上多有因病脱发。再睇下一批，高如斑马，又有矮如南瓜，两脚甚短，上身特长，面上全无表情，哭笑不分，以及八字脚行路，各地送嚟都系食之无味，甚至作呕。来者好多木头一样嘅女子太多，或者讲如猪如狗，简直系越多越怕。要得男人中意，真系难上之难。难怪宋朝徽宗皇帝为咗揾女人，唔顾得九五之尊，偷偷出皇宫，急急进入烟花巷去寻花问柳啦。 军师啊，照咁嘅事实一一睇嚟，送入皇宫嘅女人确实普遍都差。咁地方官点解唔揾啲好样美貌动人、人见人爱嘅花姑娘入宫呢？啱先讲过，花街柳巷里头唔系要几多有几多嘅咩？ 敬禀总司令、总都督，嗰啲美貌善解人意、人见人爱、能迷住男人嘅女子系世上抢手货啊！咁嘅正货喺边度都好值钱噶嘛，生得好睇喺记载度系摇钱树，唔少富商、大地主、大贪官，往往有人愿意帮我哋出大钱赎身，实行金屋藏娇。地方官为咗应付上头，自知数量女人有几多个，为咗悭金钱，越平价越好，唯有眯埋两只眼做事，管佢沙皮狗、发瘟猪，一路上送，着清一色嘅衣服。街嚟一大批赌，请快快签收。世上事皆因钱作怪啫，美貌女人历嚟成本太高啦。 乌天勇军师一口讲出，富有四海嘅皇帝花去大批钱财，购买到身边所有嘅女人，讲得刻薄啲，不如发瘟猪、沙皮狗之类咁啫。一段话仲未讲完，金殿堂上君臣突然间忍唔住啦，哈哈嘻嘻咁笑，众口齐笑，几丈咁远都听得闻大贵人唔停咁笑。笑完之后，两位国王兴致有增无减。 嘻嘻嘻啊，军师啊，我睇过好多部历史以及其他小说啦，一致都指出贵妃杨玉环系历代美人之首，特别系四大美人之首。咁样讲法，你话可唔可以服众啊？嗱， 关于杨玉环奇人，好多小说家指出佢系历代嘅花王、大美人，咁只系一家之言，系人云亦云之辈笔下嘅鼓吹，咁啊其一。仲有嗰啲阅读过唐代诗人白居易嘅《长恨歌》之后，得到感染，都会唔自觉冇经大脑，先讲出杨玉环系历代花魁，等于花中之王。咁系读书太少，知之甚少。 要知道白居易是后人，唐玄宗杨玉环是前人，杨贵妃和唐玄宗两个夜半私语的时候，白居易他听得见吗？老实说，在这个世上古往今来，如果有特别艳美绝色女人问世，有如香花出现，香花的出现更有此说，夜香花更迷人，一定会引来风起云涌，百面抢夺，阴阳谋略，软硬齐全，这种事情发梦都想，非同小可，不顾一切的大有其人。再加埋蜂蝶各类虫蚁，自会快速降临，吸取各样芬香之味，讲之不尽，为实现非非之想而各尽所能，在明争暗抢时日，大的不顾倾国倾城，天下之大，民间有钱的不惜冒风险，以破产收场代价作争夺。女人这美嘢往往非比寻常啊！若讲边个是最好最高第一名，实系要经过多方的争夺，见高低之后才可以服众。先讲那位美人儿杨玉环的身世经历，由始至终都未出现咁壮观的场面。再讲杨贵妃其人，多年来要讲有需要之人是寿王李慕，争夺之人呢亦只有皇帝李隆基，总共就得他们两仔爷啫。真正明火抢夺的亦只有唐明皇一个啫噃。讲落仲记得，唐明皇失势逃亡嗰阵，未见有人去用计谋夺呢位美人，直至到达马嵬坡山下，杨玉环贵妃死期来临，天下咁大，照旧未见有好色心动之人去想方设法营救或者收藏。当杨玉环最后逼住走向绞架上吊嗰阵，身边嘅唐明皇亦只有用手掩面，系咪痛哭，有几伤心，冇人知道。要讲明嘅系，杨玉环去死，当时在场嘅皇帝未见尽力相救，最后关头未见提出同手下叛军头目等人谈判或者讲条件，等于眼白白睇住呢位枕边人上吊死咗咋。下官认为长恨应改写，该由九泉之下嘅杨玉环哀怨唱出，歌词大意应该系：曾记否，君王爷爷乐笑多恩情，为何马嵬死神降临日，未见元宗皇帝尽力相救时，夫妻又如同巢鸟，大难来时齐起飞。改写《长恨歌》是题外话，白居易《长恨歌》是恨情歌，是情太多太多情。总之天下本无事，情人自扰之，最大情是多情最多恨，是白居易一个人独唱的《长情长恨》，一切皆因出自自作多情啊。关于花王之争，讲到尾杨玉环大美人属池中无鱼，小虾成霸。下官亦睇过好多书上讲历代美人系杨贵妃称王，下官咁讲未到位，搞错咗啦。呼天勇谨慎唔停认真咁力谈女人一段又一段，而家发现国王面露特别欣喜嘅神色，即是话越听越兴趣高涨，把嘴到虽然未开口答话，会鉴貌辨色的乌天勇已经心有灵犀一点通了，明白而家个国王等于喺度讲今日听君一席女人话，又如多读十年圣贤书，知道大美人之手需要经过抢夺分出高低，确是有理由，出色非凡大美人一定会有好多人去争夺的。 有读书人而家先至明白，查所有圣贤书籍都冇呢一类醒神内容，睇嚟所有写书人远不及今日嘅广课人啊！听课嘅大贵人越听越想听，确系有理由嘅。啱先一直话何止值千金啊！咁而家又见讲解读三味齐全，加演讲口才非凡嘅军师兼老师，同样越讲越兴奋。眼见满意之下现出大堆笑容嘅国王，果然又提问咯： 军师啊，你讲得全啱，有理方能令人贴服信服。但未知边啲历史上仲有讲得最清楚，愿用倾国倾城以及不惜亡命去抢夺嗰啲美人嘅人呢？同埋真正能够服众嘅美人又系边个啊？算得系当代历代大美人过往乱世佳人嘅史书上有冇记载噶？ 饱读天下经书，才华横日嘅军师就急急回答啦：啊，敬禀总司令，若问倾国乱世闻名于世嘅美人，有嘅。嗱，先讲一个真实有史记为证嘅乱世女人，下官仲记得一清二楚，系春秋战国时代乱世最闻名女人，佢嘅名字叫夏姬。佢出身于贵族，非一般贱民。呢位夏姬生性杨花，远胜桃花，其相貌美丽到难以形容，冇人可以用笔写得出，同样冇人用口讲得清楚形容佢点样点样嘅。夏姬身段曲线，肤色雪白，特别好睇，但所有漂亮皆引天下无人能及啊！想当年，好多男人见过其花容月貌嗰阵，会立即着迷，冇几耐都会神魂颠倒。更加奇怪嘅系，人人会变成朝思暮想。夏姬其人生得实在太妖艳，太美丽动人啦！诸位君子大人物等为咗争夺，当时喺牡丹花下死咗唔少大名流同国君诸侯等人。唔系人见人怕，反而有越嚟越多嘅人前赴后继，为花中之王女人唔怕死。人们都明白，历嚟众所周知嘅系岁月不饶人。最简单嘅理由系一年不如一年老，但奇怪嘅系，天下间时光老人偏对夏姬一个人有所不同。天公造美嘅系要令到呢个女人越长越美丽，更加有女人味，而从嚟唔显老，居然年过四十岁啊！唔止一啲都唔显老，其迷人嘅程度同色相啊，令更多掌握天下大权嘅男人为罪恶美人失倒下场面。其理由系皆因无人可及嘅缘故。四十岁后嘅大美人夏姬越嚟越标致，据讲佛爷都心郁咧。嗰阵时，当年大英雄威震诸侯嘅大国王霸主楚庄王，同样色心大动。楚庄王一生要搞到大美人到手做妃子，终于又谂出法子，趁机会揾到借口而出兵灭咗陈国。睇罢心爱之物到手嗰阵，有身边大谋臣睇穿楚王嘅心思，就进言话：大王啊，要选妃系微不足道嘅区区小事，如果选夏姬其人就万万不可啦。楚王就问啦：何以见得啊？嗰、那个谋臣就好诚恳咁讲：夏姬佢虽然极美无人可及，但其人天生格外淫荡，好男色，来者越多越妙，亦无法形容。但毕竟此人属败家鬼、丧门神之类，已经令到国王等太多人遭殃，命丧黄泉啦。大王，关于美色呢一类，世上之人好色乃天经地义嘅事，无可厚非。难怪想同美人合体者不属少数， 但怪就怪在喺同夏姬一旦有染，合体寻欢之人就个个好似中咗邪咁，变成日夜不停，唯恐不及，未见有边个好收场噶。下官嘅想法系，大王虽以万金之躯为重，亦皆因同夏姬有个快活嘅人，从未见有边个免遭不幸、逃脱灾难嘅。亦即系话，可以免遭灾难者，则其灾怪也。智者应该远避夏姬则吉。嗱，大谋臣乌天勇今日猛咁同两个新国王讲风月，系乜嘢目的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